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22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8度。总的来看，从明天凌晨开始，本市全天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外出请各位注意防范，确保交通安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首先给您带来的是我们精心为您挑选的投资资讯。在今天的投资资讯这样的一个单元当中，您将听到股市收评、市场放量、涨升七翻身、行情可期。另外呢，也会跟大家关注到我国即将开展第4次全国经济普查，还有呢，北上广网贷平台数跌破1000家，这是今天在咱们的资讯环节将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另外呢，股市收评阶段也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财富访谈时间也将会和现场的嘉宾友邦保险的资深寿险顾问李娇一起聊一聊年轻人的保险规划，18岁成人礼。最后的财富私人定制单元当中也会继续进行案例的分析。话不多说，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的，首先来关注今天的股市情况。7月12号市场迎来强势反弹，各股指开盘之后呢集体震荡攀升，场内做多情绪被有效激发。截止收盘，上证综指报 2837.66 点，涨 2.16%， 深证成指报 9273.61 点，涨 2.77%， 创业板指报1614.63 点，涨 3.30%， 中小板指报6463.25点，涨 2.80%。 成交方面，沪市全天成交1703.19亿元，深市全天成交2454.76亿元，创业板全天成交981.67亿元，均较昨日可以说是有一个明显的放量。那接下来也是就今天的股市情况来连线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陈先生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哎，您好，我们就今天或者近期的这个股市情况也请您来跟我们大概分析一下好吗？ 好的。宏观经济的层面呢，六月的 CPI 为1.9%，连续3个月低于2%。上次我们提到这个呢是有望见到货币政策的松动， 财政政策的扩张，因为他这个没有通胀的这种担心。下周末前后呢，有重要的会议啊，经济工作会议，或将见到上述两项政策的松动，所以这个评分我觉得是很好的啊，一个正面的评分。另外，资金面呢，最近你可以看，我们可以看到同行那个银行间的拆借利率，还有国债逆回购利率都比较低，说明这时候并不缺钱啊，市场。而且呢，这个市场在连续下行之后，其实也吸引了一些这种增量资金进来，包括我了解到有一些这个产业资本这个开始增持，同时呢，有一些炒房的资金也通过一些渠道开始关注股市，这都是一个偏正面。因为风险偏好方面的话，最近的市场的涨跌确实对人气这个有打击，但是呢，弱极生强。目前呢，今天也有这种进一步的表现啊，我觉得以快速的这种动作扭转了悲观预期，也是一个偏正面的。 嗯， 可能从三者来看的话，应该来说后市还会继续反弹，我们认为这反弹是能延续的。 嗯， 但是这个延续的时间上呢，可能是一个月啊，作为一个预先的一个估计吧啊，到八月份很多因素可能又会变得比较复杂。到时候再看关于经贸方面的，同时呢，这个空间上的话，可能也不会说是说特别高，这样的话会导致市场呢可能是，有反弹，然后又震荡整理，又反弹又震荡整理，可能会是这么一个态势。 嗯， 就是说连续的大幅的这么攀升，这种可能性比较小啊。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其实比较考验这种投资者的交易技巧和对个股或者上市公司基本面的把握啊，这个很重要。 嗯，哎，那可不可以说，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操作呢？是增仓还是无论这个涨跌我们都应该多做呢？ 可以增仓，可以增仓。 嗯， 但是仓位呢，可能是一种滚动操作，比如说手中股涨高了，就及时有一个获利的了结。可能需要更做的灵活一些啊，需要更高的交易技巧。同时呢，我们其实今天收盘之后跟很多业内的朋友都在聊，怎么来寻找下一步的啊，包括上海很多一些机构平时他们聚会人不多，今天给我发的照片人特别多，就大家都还是这个还是有感应，就是说想找到上的机会。 嗯， 那我们也在找这种逻辑哈，或者说线索。我觉得呢，还是应该第一个把握住中报，因为现在中报是一个关键点。 嗯， 中报好的呢，有涨得多的，有涨得少的，这个东西就应该可能还要跟自主可控技术，以前我们提到过这个。 嗯， 这方面要结合。如果是自主可控技术，又是中报好。那这样的公司呢，它就表现得非常好，加上呢有一定的品牌，比如这是中国独立的自主的品牌啊，这三个因素加在一起，我觉得呢就能够表现得突出一些，这样的话就好把握一些。因为在这个时候其实大家都明白它是做一个反弹行情， 是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见到一个历史的底。我觉得这波反弹行情完成之后再调几个月就见得到真正的历史的底部了啊，是个大底部，未来可能有几年就是有一个逐步的盘底，逐步的上升的过程，那就很好做了。 嗯，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大家呢心态都是比较谨慎的，就不愿意说我去帮别人接炒高了的啊，不可能出现一棒我一棒的就往上接盘，接着接棒一样往上走，它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而是说我的考虑，我博弈的心理就很重，就是说我进去之后，第一，它是有一定的催化因素的，比如说中报好的；第二，那么借着这个催化剂出来，我可能就会考虑减仓的问题。 嗯， 所以的话都会很谨慎啊。所以这个地方，应该说唯一的确定性，我觉得就是中报。 嗯， 那么中报的什么样的受欢迎呢？刚才我谈到两个方向啊，一个自主可控，一个中国品牌，所以把这几个。把这几个因素找好，应该可以获得一定的先机。同时呢， 军工呢今年也是一个受关注的一个行业。 嗯 嗯，同时呢消费啊，有包括消费电子，因为苹果前段时间销量不好，这个苹果产业链跌得多。那实际上最近呢，这个苹果可能在今年又会有新产品推出，也会有一些这种大家把它想得过于悲观了，也需要有一个反弹。 嗯， 所以我觉得一个是消费电子，一个是军工方面，跟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原则再去重叠找一找啊，我觉得可能能选到一些合适的标的。当这个位置上呢，还是要带着一分谨慎啊，然后心里去参与。但实际上我觉得应该可以把一个月当成一个初步的一个预计吧。 嗯嗯嗯。其实关于明天，因为明天是周末了嘛，明天的股市大家都会有一些猜想。那很多朋友我收到消息说，对于明天这个股市猜想，很多人觉得应该可能会是高开高走，你觉得这个可能性大吗？ 就是接着往上反弹哈。 对，高开高走。 说老实话，这种问题呢，我这样的问题呢，大家肯定都愿意去猜，但是我觉得呢，不是很好猜。我是这么想的哈，就是说，在今天是个普涨，并没有一个领涨的板块。 是， 因为普涨之后呢，往往就会出现分化。 嗯。 所以的话，周五板块分化的概率很大。 嗯。 就有一些继续涨，有些不涨了。这样的话，就导致指数应该是个震荡的。 嗯， 如果说继续高开高走这样强势的走，那除非有利好刺激，如果没有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震荡分化啊。 嗯， 星期五 好， 这样的话其实有利于逢低的去这个再买一些股票，我觉得对于投资者是有利的这样一个走势。 嗯，好的，谢谢您跟我们做了连线，非常感谢。嗯， 好的，谢谢你，谢谢大家， 嗯， 我们下次再见。 嗯， 再见。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外交部商务部发言人昨天回应美方2000亿美元关税清单，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说，这是一场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强权与规则之战，中方将和国际社会一道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另外呢，美方行为是典型的贸易霸凌主义，中方将做出必要反制，坚决维护自身正当合法权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汇率，今天人民币中间价下调492点，人民币汇率创年内新低。今年六月份以来，人民币汇率经历了大幅波动，在岸离岸人民币一度双双跌破6.70关口。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人民币对美元呈现持续双向波动，但外汇储备却在经历了连续两个月的下降后，在六月实现了由降转升。另外也要关注到，我国即将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以摸清我国最新家底和国力。其中最典型的特点是将首次联网直报，要求规模以上企业实行联网直报，并鼓励规模以下企业也采用网上直报的方式。而对一些个体户和不能实现网上直报的企业，原则上使用手持移动采集终端进行数据采集。普查员手持移动终端设备采集数据后，将直传国家统计局，改变了以往逐级汇总的处理方式。再来关注，农业农村部今天透露，确定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同意吉林、江苏、山东、山东三个省、河北省石家庄市等50个地市、天津市武清区等150个县市区为2018年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单位。整省试点是到2020年的10月底结束，整市和整县试点是到2019年的10月底结束。再来关注中国银行业协会今天发布的中国银行业发展报告2018，这份报告显示2017年中国银行业总体经营环境趋于改善，经营稳健，发展态势向好，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呢继续保持增长，净利润增速明显回升。2017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润1.7万亿元，同比增长 6%。银行业资产质量趋于稳定，截止2017年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约为1.7万亿元，不良贷款率 1.74%， 连续五个季度稳定在 1.74% 的水平。另外，2017年商业银行流动性比例整体较2016年有所提高。 再来关注咱们的房地产方面的消息。刚进入下半年，房地产市场就迎来了密集整顿潮。住建部、公安部等七部委宣布，自7月至12月在全国30个城市开展治理房地产市场乱象专项行动后，仅7月上旬就有16个省市发布调控政策与执法结果，反炒房攻坚战正式打响。业内人士认为啊，和之前的调控不同的是，这一轮调控由住建部主动出击，开启巡查，将调控引向深入。从各地调控政策来看，多种方式打击投机炒房，打击违法违规的房企和中介，是新一轮调控组合拳的主要着力点。再来关注，业内近日发布6月网贷行业北上广地区平台运营报告。截至6月底，北京、上海、广东正常运营的网贷平台数量已不足1000家，总计998家。其中北京正常运营的网贷平台共有359家，较上月减少了7家。截至6月底，北京网贷平台网贷余额继续居于全国第一，达4800亿元，较上月上升了 0.73%。随着 P2P 行业不断的洗牌，部分不合规平台正加速出局，北上广网贷平台数跌破千家。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的全部内容，我们听一段片花，进入到财富私人定制单元。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了，欢迎大家来到财富私人定制单元。那今天依旧是关注保险，但是今天跟以往不同啊，今天是周四，我们来关注保险。平常是周末啊，但是周四关注保险一定会给大家带来一些不一样的内容。那今天关注的是一个非常怎么说呢，年轻的话题。那首先我觉得作为我啊，应该比香露更具有这个年轻的资本，而今天咱们的嘉宾也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位女性啊。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是友邦保险资深寿险顾问李娇。李娇你好。 哎，主持人你好。大家好，我是友邦保险北京分公司的李娇。 李娇跟我一样都是年轻人，所以平常可能我们的关注点都会比较一致哈。不用紧张，我们今天就开始聊。大学，这个我觉得在人生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这样。那现在你看七月份啊，外面可能经常能见到非常年轻的一些小姑娘小伙子啊，在街上玩，暑假嘛，是不是？但是9月1号很多的这个高中毕业生就要进入到自己梦寐以求的大学了。我觉得大学生活对于人来说应该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回忆。你上大学有非常美好的回忆吗？ 对，其实毕业之后，尤其毕业前两年，特别想再上一次大学。 是吧？就是觉得你看不能拿学生证去看电影啊，就觉得特别可惜。那我也知道，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啊非常关注自己的子女，比如说你高中毕业了，你考上大学了，我送你一份大礼啊，标志着你成人，而且也标志着你这么多年的这个啊，怎么说呢，这个学校的这个生活确实是辛苦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当然啊包括还有后面的3年高中哈。于是乎很多家长在这个时候啊，别说新财，有的一个想法，不然我给你买一份保险，这份保险既能保障你啊未来的人生，未来的生活，同时呢也从某种程度上来标志着你成年了，对吧？因为可能以前我们关注到给小朋友买保险什么的，可能关注到他的安全啊，或者等等一些的。那包括你上了大学之后，可能自己会独当一面了，自己有的时候会出去玩或者什么的。可能在这方面，很多家长会有一个观念上的变化。在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客户？就是，比如说，哎呀，李娇啊，我想给我们家孩子买一份保险，我们家孩子高中毕业了，考上大学了。我想给他买一份保险，你觉得有这样的客户吗？ 对，其实我身边有很多是这样的父母，因为现在人们的保险观念越来越好，他们不再会像以前一样单纯的是给他一张银行卡， 是 或者送他一张这个。 其实我更喜欢那样，你接着讲啊。 其实我觉得保险的话呢，它相对于其他的礼物来说，我觉得是非常确定的一份爱。 这个保险理念你觉得你赞同吗？比如说就是作为一个他毕业的一个成人礼，给他送一份保险。 那当然特别赞同。 那是啊，那但是呢，我觉得18岁这个年龄相对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年龄哈。 对吧？可能你说他年轻吧，确实年轻，但你说他有些成熟，他也有，是有些成熟。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年龄段的客户来说，我们应该关注到他哪些方面的一些问题来给他推荐保险呢？一般 其实我觉得像18岁的话，他跟我们所有人都一样， 都一样。 对，无非就是两类。第一类的话呢，很多父母会关注孩子这个意外呀或者健康这方面。 没错。 那么另一个呢是，就是很多父母会想给孩子存一笔钱。 存钱。 对，希望他们将来能够领钱，就 教育金之 类 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这两大类。那这两大类，你们来跟我说一说，比如说我们买的时候，比如说关注理赔，或者说一般需要注意哪些条款或者哪些细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这就比较细了，那个咱们就是分个来说，好不好？其实首先的话呢，是人们最关注的肯定是这种防风险类型的，像这种意外跟大病。 是。 那么尤其是这个年轻人的话呢，他这个时间可能对世界充满好奇，想到处走走。 是。 啊，然后风险意识呢也不是那么强，比较喜欢去挑战一些有趣的好玩的事情， 看个险。 对。所以我这边的话呢，尤其这个意外险，我们先说意外险好不好？意外险的话呢，我觉得是其实不仅是18岁的孩子，我们成人包括所有的小孩都可以去了解的一些内容是什么呢？首先是保险的意外险主要的内容。我们都知道意外险它主要是管一些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或者是非疾病的。那么常规的呢是只要是这些几乎都包括。 对，意外险只要是意外它都包括。 然后另外一类的话呢是特殊情况的，比如说交通意外险或者旅行意外险。那么现在呢我就说，不管是哪一类保险呢，它主要是两大内容。第一个呢是如果发生重大意外，比如说身故或者伤残，能直接赔付一笔钱。 是， 这是一个人们关注的。第二个呢，就是发生这种意外的时候，不管是大的意外还是小的意外，会导致的医药费、治疗费的问题。 这个都是包含在意外险当中的。 对。然后呢，接下来呢，我说我们准备意外险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事项。首先呢，这种大的意外啊，因为呢，我们这个全国的保险行业有一个统一的人身保险伤残评定标准。 有一个标准。 对，是分了10个等级。所以说呢，不管是购买哪家公司的产品，只要是被鉴定为符合其中的某一个等级，就可以得到赔付。比如说保了100万，那么说如果是5级伤残呢，就是50%嘛，赔50万。那么这样的话呢，我有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因为18岁以下的话，为了防止这个道德风险，规定的孩子只能最高是买到50万的额度，10岁以下最高是20万。那么孩子到了18岁成人之后呢，我建议呢略微高一些。为什么呢？平常我们会听到人说我觉得保10万20万差不多了，包括很多成人也这么说。 对呀、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但其实上呢，这种比如说保的是10万，它只有在发生身故或者全残的时候，发生这种最严重的情况下才会赔到10万。而我们每年的理赔数据发现，更多的人发生的是伤残而不是身故，那么就需要按比例赔付。同样，我还以刚才那个例子打比方，如果保的是10万，如果是5级伤残，那么只能赔到5万，对吗？ 那么50%。 对，那如果是买的是100万呢，能够赔到50万。因为很多人会觉得意外就是给家人用，给其他人用的。其实真正伤残的时候是给我们自己用的。 明白。 因为发生伤残了，我们收入能力降低了。那么这时候自己的生活，包括家人的生活。那如果说给到5万跟50万，会帮助我们度过的这个时间是不一样的。5万可能2个月生活费才刚刚够， 是 吗？ 那我提个问题就是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尽可能的在18岁之后啊，我们能给他这个保额能上升，就上升的越高越好。比如说你刚提到了，比如说10万啊，十万的话，我前期交的保费大概是多少？ 10万的话，像一般的话，差不多1年200来块钱。 一年200来块钱。 对。 那如果说我保的100万呢？那 就乘以10嘛。 那哦对、这个账算得很明白啊！我居然没有发现，那就差不多1年2000块钱。 对。 1年2000块钱，可能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一个支出。 对。 那所以在这儿可以跟大家来分析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就是说，我们买了意外险，其实包含意外的事情有很多，给你造成的伤害也可以分了很多的等级，而并不是说我买了100万的这样的一个保费哈，只要发生意外，我都是赔你这么多，不可能的。 对不对？ 对， 比如说我 发生最极端的时候才会。 对，我比如说意外，我把脚扭了，我赔你100万，我不是傻吗？对不对？所以呢，这会有一个比例。那么这个比例的话，20%也好，10%也好，是根据你一开始锁定的这个保额来赔付的。 对， 假如一开始你只投保了，比如说你觉得10万、20万就够了啊，因为每个年交200块钱这个事儿很稀松平常。真正的等发生了危险，而它有评定你这个危险不是最极端的那种危险的话，可能这个比例对于你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合适。是这么个意思吧？ 对，对 嗯、 就是他真正的在我们遇到伤残的时候，并不能够最好的帮助到我们。 嗯，也就是赔全额，一般是一些比较极端的意外情况发生的时候。 嗯， 啊，那这个我觉得可以跟大家提个醒，因为可能经你这么一说，这也算是一个误区了。 嗯，因为他其实这样是伤残的话，它算是一种收入补偿。 嗯， 对吗？ 对对对。 因为身体发生这种大的变化了，那么心情可能也会有这种比较低落的时候，而且很可能还需要再重新去寻找一份工作。那么中间这个过渡期，如果说能赔给我们的钱比较多的话，是能够很好的帮我们去过渡的。 嗯，刚才我们说了重疾、这一块你说完了吗？ 嗯，关于还有一个的话，说的是意外 啊，意外，对对 对， 意外说的是意 外， 对， 意外的话呢，一个是这种直接赔付的，另外还有一种呢是这种人们是发生意外的时候会发生一些医药费， 对，产生医药费没问题啊。 嗯，因为平时人们可能更多关注说是这个生大病会花很多钱，其实有发生重大意外的时候，比如说直接很严重进 ICU 了，或者是用一些进口的钢筋钢板等这些材料的话呢，也会花费非常高。而这样的话呢，如果一份单纯的意外险是不能够涵盖的。一般的话，目前单纯的意外险主要是涵盖一些小的意外。哎，比如说磕磕碰碰的、包括我们常说的这种猫抓狗咬， 抹个碘酒啊什么的，是吧？ 啊，对对对， 嗯嗯 啊，然后呢，这些是可以的，但是一旦是这种重大的意外的医药费的话呢，还是建议再额外准备一份这个商业的住院医疗险。 商业的住院医疗险， 啊、对，这个我后面会再谈到。 嗯，其实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一点之后，我突然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哈、啊，什么意识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说，可能作为父母，在自己的子女18岁的时候送给他一份保险，作为他的这个成年礼来说，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保险理念。但是仅仅有理念是不够的，我们要需要对所购买的这个保险产品也要有一定的了解，对于保险的知识也要有一定的了解，不然就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我送你了一份保险，但实际上这份保险对你来说并不是那么的合适，以及造成刚才咱们所说的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 对 啊。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呢，去能够跟大家去普及一下每种保险该怎么买、 哎、 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专家，因为以后保险一定是家里的这个常态，买保险。 是是是是。那咱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讲一讲，一个是关于这个18岁啊成年礼，对于这样的一个年龄的孩子，我们一般适合哪些保险产品，另外也可以聊一聊在这个年龄段，或者说在大家购买保险的时候很可能会出现怎样的一些误区。那刚刚我们讲的意外险这一块你说完了吗？ 意外险的话，这儿我再补充一点、因为现在不是刚刚有这个普及到这个意外发生吗？ 是是是， 对吧？ 嗯， 因为我们在买的意外险呢，有很多现在公司是保全球的，就即便出国了依然是可以保的。但是我还是建议我们所有的朋友在出国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还是要专门再买一份专门的这种旅行险。 旅行险、 对，而且旅行险的时候呢，我们有时候不要单纯看价格，觉得某一家可能贵了几十块钱，贵了100块钱， 嗯， 一定也要看，除了单纯看他身故会赔多少之外，一定要看他这个医药费这块能报销多少， 医药费能报销多少。 嗯， 就是不同家的保险产品可能它这个比例是不一样的。 对，因为在国外的话，这个发生这种重大身故或者伤残，确实也是有可能是也是现在也是越来越多，但更多的人是发生这种医药费的这个问题。 是是是。 嗯 啊，就是说购买，刚才我们讲到购买这个意外险不够啊，比如说我们在国内如果发生一些问题的话，可能还需要一个商业医疗保险啊，商业住院保险。那如果说出去旅游的话，这个意外险可能最好再搭配的是一个旅游险。 对， 嗯，好的，上半时段的节目很快就要结束了，咱们稍事休息，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回来继续跟大家关注今天这样的一个保险的话题，18岁成人礼以及可能你在保险购买过程当中会出现的一些误区。稍事休息，一会儿见。 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 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部地区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在22度。明天白天阴有雷阵雨，东部南部地区有中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在28度。总的来看，从明天凌晨开始，本市全天都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外出请各位注意防范，确保交通安全。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关注您的举手投足， 实现财富科学管理， 做您贴身的理财顾问， 财富私人定制。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浩洋。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呢，将会继续给您关注的是保险方面的一些话题。那为您邀请到的现场的嘉宾是来自于友邦保险的资深寿险顾问李娇。李娇你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上半时段没有说的很具体，咱们接下来继续往下说啊，因为上半时段我们具体还是谈到了意外险的一些补充啊，比如说可以补充这个商业住院医疗保险啊，可以补充这个比如说境外旅游的一些旅游险。那除此之外，关于这一块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关于这一块的话可能 差不多了 啊，对，差不多了，就是看具体的这个细节了。因为只要我们大的方向对了以后呢，就我们知道这类保险有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应该怎么去准备的时候呢，后面理赔就会不会有问题。因为其实理赔是结果，因为很多理赔发生问题是因为我们前期的时候可能不知道，比如说我不知道意外险，买了意外险之后只能赔意外，有人可能觉得意外险就是什么生病什么的全都算意外。 对、一开始我觉得很多老百姓对于保险的认识就是我只要购买了保险我就没问题了， 对， 就什么都包了，对吧？所以那会儿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产品，就是一份保单包很多的面，但是后来这个产品好像也就没有再发展下去，因为可能大家对于这个东西它的诉求点就会更多，它的这个深度可能也就会更深。 其实就像我们这个学生上课一样，尤其到高中还有大学啊，一定是每一门专业是有专业专门的老师， 是 的，其实保险也是，它是有专门的这个细分的种类的。 是，那接下来我们谈一谈什么呢？谈一谈误区吗？还是谈谈什么？ 都可以。 那你给我们再说说，比如说在购买保险当中，还有可能会出现哪些误区吧？ 那说完意外，我们说一下这个健康险，好不好？ 行 啊，其实健康险的话呢，目前我觉得人们就观念越来越好啊。这儿的话，我就想说一点，主要呢是这个重疾险。 重疾险， 对，因为现在我发现身边很多人问我的时候，他会说：“哎，李娇，现在有很多人得大病，然后呢，我担心也会有这样的问题， 是 啊，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那么就想买重疾险。” 嗯， 那通常我再问一句，我说：“那你买重疾险是担心大额医药费，对吗？” 对呀、 人们一般都会说是。 对啊。 那么其实这块就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观念上的一个盲区 哦 啊，因为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我们一个人真正，如果发生重疾的时候啊，其实会花两笔钱。 两笔钱。 对，一笔钱呢是我们常听到的， 就是大额的医药费。 医药费肯定是啊。 然后呢，其实也就是治病的钱。其实还有一笔呢，是从医院出来之后后期养病的钱。 这个还真倒是，你不说的话可能包括我都没有想到哈。因为的的确确是，比如说我们从医院出来了，不可能就是说就跟之前一模一样了，对不对？肯定也需要养病啊，需要怎么说呢，调养恢复，对吧？这是需要一个很可能很漫长的一个过程的。 对，其实说，所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重疾险也好，或者是大病险也好，它就是一个俗称。它其实我觉得它真正的名字应该是叫做收入损失险。 收入损失险。 对，因为这个保险的话呢，它其实是一个医生发明的。这个医生呢，我们在网上都能搜到，他叫伯纳德。 伯纳德。 就当时非洲甚至全球第一例心脏移植手术就是他做的。但他后来呢，为什么放弃医生这个职位而去发明大病保险，去推广这个保险呢？他发现他做了很多手术非常成功，但是呢，这些患者后面的他们自己跟他们的家人的生活经济却越来越难，而那个时候的保险只有寿险，就是身故才给钱，死了才给钱。他就想能不能有一种保险不是这个时候才给， 就早点给。 哎，对，就是在他生病的时候，在他家庭最需要的时候，能够先给他一笔钱，让他应付家里日常的生活开支，应付自己的生活费，然后呢，能够安心的休养。 明白，明白，明白。 所以他真正的是收入损失险。而且呢，这个包括我们现在人也是，如果是大人生病的话，那就刚才这种情况。那如果生病之后，后面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工作，那没有工作呢，就没有收入。那么日常的生活费从哪儿来？甚至现在说，如果说有房贷、有小孩学费各种支出怎么办？那么如果是小孩生病呢，起码至少一个父母他是要去 陪护的。 哎，对，他要放弃工作去全心的陪伴呢，相当于家里也少了一份开支，那么另外一半就压力非常大，所以说呢，现在的话还增加了一项是什么呢？因为现在很多人出院之后啊，他希望通过这个营养品啊，或者是做康复训练，甚至一些中医的一些保守的治疗方式，那么这些的话其实也是没有人报销的，也要从这个重疾险这块来负担。 明白了。那所以其实这些都包含在这个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大病险，也就是重疾险当中，是吗？ 对对对。然后呢，世卫组织有一个数据，就是五年，说如果一个人能够安心的休养五年的话，他的身体是有可能恢复到正常水平的。 明白。 而很多人只是没有条件休养他需要做完手术休息几个月，然后很快去赚钱。 明白。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的话呢，一个人的不管是成人还是小孩，他的重疾险的额度一般是他年收入或者是年支出的3到5倍。 明白了。 起码能休息3-5年。 这等于是又拓宽了我们对重疾险这样的一个险种的一个认识。可能在你刚讲述之前，我们对于他的了解也就是你刚所描述的重疾重疾，大病大病，对不对？那我得病了，我得大病了，这东西能保我，就仅此而已。那其实关于这一款保险，它还有一部分，它是保障在你出院之后你的一个康复。 对，因为他是得了这种重大疾病才会去赔付，因为人得了重大疾病之后呢，收入能力会这个会有损失，会有下降，就跟我刚才说的伤残似的。 明白了。 所以他们都是给付型的。 那我具体来问哈，这个保险产品它一般怎么赔？比如说我现在得了一场大病，不是我。呸啊！换一个人，有一个人得了一场大病，对不对？这个保险它发挥它的作用，那是不是关于这个大病或者这个重疾，他所患的这个疾病，所有的关于医疗方面的开支都可以报销？ 是这样的。因为重疾险它是给付型的。就比如说癌症。被医生被这个医院确诊了。是癌症了，有各项检查，都非常齐全了。那么即便没有治疗，都可以直接赔一笔钱。 赔一笔钱。 对， 这笔钱包含不包含他出院之后的这个？ 他赔付这笔钱之后呢，他可以自由支配，他可以去在医院去治疗，他也可以出院之后去自己购买各种的营养品保健品。但是他也可以不治疗了，我就出去玩一圈都可以。 就等于是关于这个保险产品，他只要是确诊了，或者说你符合他的某一个疾病的一个类型了，他就会支付给你一笔钱。 对，甚至我们曾经有一个客户，她是一个40岁左右的妈妈。她是当时得病之后呢，我们公司赔她这个钱了。她说我不想用这个钱，我想把这个钱全都留给我的孩子用。 明白。 所以是可以自由支配的。 那我明白了。那其实要跟大家讲的这个观念上的转变，就其实是重疾险其实不是说你医疗费是多少我给你赔多少，而是说只要 你符合我们这个重疾当中的某一个疾病啊，符合这个要求了，我们就赔给你一笔钱，具体这个钱你怎么来花，这是你的事儿。 对。 对不对？ 嗯。 那所以这个可能就是区分于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医疗住院险。 对对， 是不是 住院医疗险、 嗯、住院医疗险那个是直接赔付的是你花费的这个医药费的， 对，那个就是实报实销啊、 嗯、 不能受益， 明白了、 嗯、 所以重疾险大病险虽然说是跟疾病有关，但实际上它是赔一笔钱，跟你的医药费是没有关系的， 对， 对不对、 嗯、 这个误区那我明白了，那还有什么需要给我们再讲的？ 嗯，这块的话就是如果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如果想准备的话呢， 嗯， 一方面的话就是可以看自己这个需要的额度是多少， 嗯， 比如说呢，哎，现在年收入是10万，那么假如说生病了想休息3年到5年， 嗯， 那么起码额度应该是30万到50万，对不对？ 明白了。 然后呢再倒推啊，自己现在的收入是多少，能够负担多少的保费。因为这个重疾险的话它也是分为消费型跟储蓄型的， 嗯， 因为消费型的话相对来说就费用低一些如果说这个收入如果还 OK 的话，可以建议是全部是买这种准备这种终身的储蓄型的这种保险， 储蓄型的保险、 对，如果是比较年轻的话呢，也可以建议是储蓄加消费结合起来 啊，还可以结合， 哎，对，你比如说他想要50万的重疾险、 嗯、 但是呢现在自己的这个收入比较低，又是北漂压力比较大， 嗯， 那么就可以结合起来啊。 结合起来的话，比如说我买消费型的重疾险，我前期投入大概是多少，后边给我能给多少呢？大概 这个要看年龄， 看年龄，18岁吗、 啊，18岁的话，你要看差不多保30万的话，可能也就1000来块钱 一年。 对对对， 嗯，那如果是储蓄型的呢？ 储蓄型的话，保30万的话，差不多就是5-6千，差不多不到8000啊，就5-6千到10000之间，因为有不同档的产品， 嗯， 要看不同公司的。 我知道，那但最后都是给30万吗？还是会有其他的？ 它是这样，它的额度呢是基本保额、 嗯、 所以为什么我是建议是最好是要保这种终身的储蓄型的， 嗯， 因为呢很多这种消费型的跟定期的，比如说保20年的，它呢一般保的范围比较窄， 嗯，就疾病的范围比较窄、 对，就保最常见的，并且呢一般是只赔付一次，因为你像现在的话人们其实患2种疾病的风险非常高， 是， 比如说先得癌症了，那么后来呢有心脑血管疾病了， 或者说是转移了， 对，但这种的话，如果是这种消费型的或者定期的保险的话，它一般只赔一次就结束了。 是。 而如果是终身的话呢，它能够终身去连续的去赔，相当于是一个终身的保障。 这个就属于储蓄型的了。 对对对对对。 嗯，明白了明白了。 包括像那种有很多人是买那种定期的，他说我就想保20年、30年，那你想如果现在是18岁或者20岁，保20-30年，到时候正好40-50岁了，而那时候保险终止了，保险期结束了。 嗯。 如果之前一直没生病的话，那时候正好是可能到了疾病的高发期了， 嗯， 对吗？而那个时候保费会更高，而且呢能否是自己身体还健康，能否正常承保也是不一定的。 是，所以如果说经济方面有压力的话，可以一开始是消费型跟储蓄型结合， 对， 但如果慢慢的经济水平这个实力增长了，就可以来关注到这个终身的这个储蓄型的。 对，其实要像年轻人给自己准备的话，也可以像分期缴。你像我是大学一毕业就给自己买保险。 哦。 我当时一个月就300块钱买保险，我分期买。因为我是觉得这事儿很有必要。 嗯。 但是我刚毕业，所以我就是每个月几百块钱去存。 所以说你资深的哈。来，那继续来给我们介绍还有哪些可能我们在比如说给孩子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年龄段或者整个人群当中出现的一些误区呢，购买保险。 那说完重疾险，其实跟他人们就是容易忽略的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住院医疗险。 住院医疗险。 对，因为现在国家这个社保普及的非常广， 没错 啊，而且那个其实也做了很多的工作，对社保不断的改革， 对，涵盖面也很广， 对，但是现在中国毕竟人口太多了， 是， 就像以前这个朱镕基总理说过嘛，他说中国的社保只能保不能包，那么我们就是什么呢？国家负担一部分，那么我们每个人也为自己跟家庭呢去负担一部分，准备这种商业的医疗险。 这个我觉得可能对于大家来说比较感兴趣，就社保跟你刚才说的这个住院医疗， 嗯， 它之间的区别，或者说有怎么样的一个。不同， 其实你看，它其实就是解决我们日常所经常说的大额医药费的问题。 是， 它呢主要是补充这个社保，甚至有的人可能他单位有这种补充医疗，能够覆盖自己或者这个配偶还有子女。 嗯， 它是补充这些的。我觉得主要是补充三方面就长宽高三方面。首先呢是宽度， 怎么讲呢？比如说这个社保外用药，一些靶向药物啊，现在这个比较火的这个电影不是那个《我是药神》，我不是药神嘛，对吧？啊，包括呢，还有一些对医疗环境有要求的，像这个社保主要管是普通病房。那么，如果我们想让自己或者孩子跟家人住更好的环境，比如说住 VIP 病房， 嗯， 啊，或者国疗，或者这个私立医院，甚至去国外治疗的话，那可能就需要一份商业医疗险来去。 商业医疗险，那是不是其中还专门有一个高端医疗？ 对， 嗯， 啊。所以这个是呢，首先是宽度，那么第二个的话就是高度，因为只要有宽度了，就肯定会伴随着这个费用会比较高。 是 啊，那你像我们一般现在社保的话，一般是10万啊，如果有大病互助金的话，还有20万啊，但是这个的话几乎都是不够的。其实我们可以想一个问题， 嗯， 就是现在大家几乎都有社保，甚至农村呢还有新农合，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新闻报道看不起病的？ 嗯， 其实就是在遇到大的问题的时候。啊，这些是需要我们一些商业医疗险来补充的。 是，你说这个所谓大的问题，就是可能这个药它没有包含在这个社保的范围当中。 对啊，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我们叫基础医疗保险了，对吗？啊，那么第三个呢是长度的问题，这个我希望是更多的这种啊，不管孩子将来有可能会去企业上班，或者一些目前在企业上班的一些家长，都去额外关注的，因为很多人说，他说我现在还年轻啊，我现在有社保啊，我还不需要，等以后再说。那么其实我们遇到很多客户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他在企业上班，但是一旦得了大病之后，大多数人会选择辞职，而辞职之后呢，可能社保跟补充医疗就断了，而这个时候如果再想去准备一份商业医疗险，其实身体是不允许的，而如果自己再单独去交社保呢，其实费用也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我们希望是所有的人在自己健康的时候，不管是对，不管是孩子18岁也好，还是说8个月也好，只要他现在 OK 身体健康，就给他准备一个这样的保险，因为它是我目前从业这些年里面我觉得最常用的。因为重疾险只有在规定的这些病种里面达到相应的标准才能够赔付，而医疗险是几乎是只要是除外责任的啊，几乎是所有的病种啊，不管是严重程度怎么样都可以报销。 对，所以其实在刚才在跟你的交流过程当中，我发现一个是你买保险相对来说比较早啊，大学一毕业就开始买保险，而且刚才我们建议也不是让你等到真正的生了病辞了职啊，自己在家那个时候再去买保险的话，可能身体上都是不允许的，所以可能对于一些保险产品来说，真的是你越早买越好，对吧？那现在就要有一个问题就问了，就从一个家庭的整体保险配置来看，其实不一定非得是18岁送他一个保险当礼物，其实从孩子出生开始就可以尽早的进行这方面的一些规划，对吧？那对此你还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建议呢？ 其实我觉得真的，如果孩子一出生就很健康的话啊，建议这个重疾医疗意外是必备的。 重疾医疗和意外都是必备的。 就是咱们刚才说的这三部分嘛。首先一方面，很多人考虑的是小的时候费用比较低。因为0岁的孩子的费用大约是这个30岁的成年人的1/3。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很多父母都说很爱孩子。那么这份爱怎么去兑现？那么其实保单是最好的能够确定的帮助我们去保护他一辈子的。为什么呢？你看啊，因为他是跟生命等长的储蓄型的，在他小的时候如果说万一需要了，那么我们一定是尽所有的能力去保护他，去给他去更好的这种治疗方式。 没错， 就像一位母亲曾经说过，他说生不生病，生病老天爷说了算，能不能治好呢，医生说了算， 是， 但是有没有钱是我说了算，他说我控制不了别的，那我就把这份给他做好。那么当然了，他成年之后呢，就像我们现在这样是成为家里顶梁柱了，可能事业正处在这个起步阶段，也会有家庭的负担。那么那时候我们也可能已经老了，很难去帮到他了。那么如果说给他准备一份保单呢，起码能够让他没有后顾之忧。当然了，如果他这个收入更高的话，那就给自己准备更高的额度嘛，对吧？起码说负担高的时候可以先不准备，爸妈准备好了。那另外呢，就是当假如说孩子到老年了，那时候我们可能就已经离开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离开的时候，这张保单依然可以在他身边，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能够给他一份爱，能够给他一些帮助。所以说很多父母考虑的是保单是能够帮自己陪伴孩子一辈子的。 那么另外的话就是有很多小孩可能出生的时候是早产或者身体有一些问题，没有办法去投保健康险。那么我觉得一个是让他身体情况调理好，有将来有可能去投保，另外一个呢是也可以适当给他准备一些年金险，能有什么先有什么。因为小孩最重要的保险最重要的功能是它的豁免功能，也就是说如果缴费期间父母发生风险了，那么孩子后面的保费不用再交了，而他的保障依然可以有一辈子。因为这个呢，在去年的时候有一位同事比我大一岁，他当时就突然就肺癌很快就离开了，当时他的两个孩子，一个是刚3-4岁，另外一个是刚满月。所以经过他这件事情，我就更意识到孩子一定是从小给他买，而且一定要加上豁免啊。如果这个保单没有豁免的话，那么它跟其他的金融工具没有太多的区别。 嗯，明白了。那其实我们知道啊，就比如说有一些分红类的保险，比如说你刚刚提到的这个年金，还包括什么教育金、理财金、这个婚嫁金，这个可能对于父母来说也是考虑的这么一个范围当中。那在这块你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建议，或者对于这类保险的配置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些误区呢？ 其实这个的话，我遇到最多的人会说，这个保险里收益不是很高，没什么用。关于这块的话，可能展开讲也会特别细，我们今天就简单说一下。我觉得是这样，因为在重疾医疗意外方面的话呢，全球没有第二个工具跟保险一样有这么大的杠杆的作用。但是准备养老跟教育呢，有很多功能，但我还是希望很多的家长能够给保险留一席之地，因为它有其他工具不可替代的功能，就是确定。我简单来说，用一句话来说呢，就是保险要么就是锦上添花，要么就是雪中送炭。它呢不能让我们过特别有品质的生活，高品质的生活肯定靠投资靠自己赚钱，对吗？ 对。 但它是稳。那这句话可能比较抽象啊，锦上添花，雪中送炭。我讲一个故事，可能我故事讲完，这个年金险的作用也就讲完了。那么其实你看，我们人活着其实跟过沙漠特别像。就是他们有三个共同点。 怎么讲讲？ 第一个呢是，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未来能够活多久，对吧？ 在沙漠里 不知道我们，对，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有多长， 是 啊，不知道前面沙漠有多长。第二个呢是都不知道中间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是 啊，有可能呢是好的，也可能是不好的。那第三个呢是都有一样东西不可或缺， 水。 对，过沙漠需要水，而人活着需要钱。 是。 那现在有两种背水的方式，您看您选哪一种啊？第一种呢是给您一大桶水背着往前走。第二种呢是把这一大桶水换成一小桶水，同时每隔一公里给一瓶水，您选哪一种？ 那如果说天一直晒着，小桶水蒸发，这个考虑不考虑？ 全都可以考虑啊。 全都可以考虑，那我肯定选大桶水啊。 为什么？ 因为你想，小桶水它蒸发的也快啊，挥发的也快啊。 那大桶水也会蒸发呀。 但是它挥发的慢。但是我明白你的道理，我明白你的道理。这样的话，可能相对来说，在这一路上，我能会一直有不断的有水喝。 对，想过有品质的生活，靠那一小桶水。然后呢，但是这一瓶水能确定我们一直有。 是。 那一小瓶水的投资收益好的时候，这一小瓶水就是一个锦上添花。如果万一那桶水被蒸发了啊，被别人抢走了，起码这个是一个生活的底线。而且是跟生命等长的。所以它的功能是确定。 好的，那关于这一块我现在没有什么想要问的了，如果你没有什么要补充的话，我可以问你一个案例。好吗？ 好的。 没事，你要是有什么想说你就说。 其实我最后想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很多父母都想给孩子买保险，包括我身边很多人也是这样的。 是。 我还是建议我们很多的父母应该先给自己投保，因为父母是孩子最好的保险。 没错，这个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一再跟大家强调的，说最好是把自己的顶梁柱啊，家庭当中的顶梁柱先给他把保险买了， 对， 其他再说。 所以说呢，父母除了准备这个重疾医疗意外以外呢，我还建议父母给自己准备一个寿险。这个寿险呢不是我们常规所听到的人寿保险，它只是一个广义的概念，狭义的呢是指寿险产品质保身故这一件事情。那么寿险额度怎么定呢？要看我们有没有房贷等债务，要看孩子18岁了，未来还有几年上学需要花多少钱，这些钱我准备了多少，如果没有准备好，由寿险来解决。比如说房贷200万，孩子去出国留学还需要假如说200万，那400万， 那如果都没有准备好，那其实身上要背一个400万的寿险；如果准备好了100万，那么就还需要准备一个300万的寿险。就是不管我们在不在，都能够保证我们的孩子能够顺利的完成学业。 明白了。 房贷呢不会留给他，就是留外不留债嘛。 嗯，说来说去还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哈。时间很短，我来再问你一个案例好了。 嗯，好的。 这位是一位妈妈，今年50岁，女�儿18岁，说想一年花个5000块钱给女儿买一个保险计划，钱不算多，你大概简单的给她设计一下。 嗯，如果说这个女儿什么保险都没有准备过的话， 嗯， 建议她准备一个重疾险加医疗险加意外险。重疾的话额度可能不会很高，18岁对吗？ 嗯， 18岁的话用最低档的话可能也差不多20多万。 嗯，20多万的话，大概每年会花。 嗯、然后再对，然后再加上这个医疗险的话，一年500块钱能保100万的住院医疗险。 嗯， 而且全部管自费药。 医疗险是一年500，对吧？ 对。 那重疾险呢？一年？ 差不多就是5000左右。 啊，差不多。 对，4000多，加起来是5000。 嗯，那就不要意外险了吗？ 意外险要啊，可以额度先低一些。 你看，比如说就5000块钱、 嗯、 啊，4000多。 额度他先准备，可以先准备10万、20万的。 嗯， 10万的话200多嘛，对吧？260， 嗯， 加上20万的话520嘛。 明白，明白，行啊，就是主要要把自己的这个钱放在这个重疾险这一块。 啊，对，因为这是第一步， 嗯、 就是我们为了赚，我们要总想去赚钱，但起码得先守钱嘛。其实大病险、医疗险相当于是守护我们赚到的钱。 明白 啊， 就其实跟大家一直在说，可能对于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3款保险产品，一个是重疾险，一个是医疗险，一个就是意外险。那如果说在不同的年龄，对于这3款保险应该以怎样的一个比例的话，也是具体情况具体来分析了。对吧？ 对对对。 嗯，对于刚才这个我们说到这个18岁的这个女孩来说，如果身上没有任何的保单的话，那就是花4000多块钱啊，首先买一重疾险，然后500多块钱是医疗险，然后剩下比如说可以来一个260元，也就是差不多保10万、20万的这么一个意外险，这么解释可以吧？ 对，可以。嗯。 好的，时间过得很快，北京时间晚上的8:56，今天的财富大搜索到这里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也是非常感谢李娇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啊。看来我其实感觉你有很多没有跟我们聊到的，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啊。 好的，因为很多东西都是需要展开讲的话，可能时间有点紧张。 是的，非常感谢啊。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旅行号1073，我是浩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张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看我看一眼，把墨染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的回忆，飘去飘来的笔迹是深藏的激情，你的心语，前尘后世轮回中谁在声音里徘徊，痴情笑我凡俗的人世终难解的关怀。